OK， 继续回到活力派的直播当中。那么昨天跟各位分享啊，我们在控糖方面呢，首先要从我们日常的食物主食的摄入来入手，粗细粮搭配，这个是第一步啊。那么其次呢，就是要减少一些在日常生活当中添加糖的摄入量。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像代糖的饮料能不能少喝一瓶，对不对？能不能喝奶茶的时候从全糖到半糖再到三分糖呢？我们稍微解个馋就 OK 了。包括在吃零食的时候，可能是饼干也好，甜点也好，尽量少吃一些过于甜腻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你能感觉到你的皮肤，包括你的内分泌，你的身体的机能调节都会有一个大概在一到两个月之后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改善。那么糖分的适量摄入其实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健康。Feels like letting go, losing my control, breathing in and out, getting closer now, I keep falling deeper, I keep falling deeper, right here with you, forever's a moment, right here with you, it's taking me over, I keep falling deeper.Taking me higher. All my fears dissolve. Come take what you want. All these walls are down. Getting closer now. I keep falling deeper. Yeah, I keep falling deeper.Moment right here with you. It's taking me over. I keep falling deeper. Your love keeps taking me higher. 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Say say say you love me， 不顾一切狠狠爱。身边有谁，你就这样眼里千言万语攻打我的心，爱得那么热烈，惊心动魄，完全没有规矩，叫人好场面。 窗洒满晨光，告别遗忘，学会成长。 我毫无保留，也不再颤抖，展开臂膀，人海浪翻涌，无畏的战斗，齐聚一堂。 穿越风浪，自由的绽放，热泪盈眶，当生命飞扬， 跨越阻挡，热血的渴望，翻身歌唱，胜利的乐章。 蓝天星光点亮梦想，我闪耀在舞台中央， 我毫无保留，也不再颤抖，展开臂膀，人海浪翻涌，无畏的战斗，齐聚一堂。 穿越风浪，自由的绽放，热泪盈眶，当生命飞扬， 跨越阻挡，热血的渴望，翻身歌唱，胜利的乐章。 冲锋的赤翼，当山当高大山，挑战高地，当着最终河畔，快进一直一直 carry， 如今考验一代人会上热血，为家人并不遥远，毕业生投向黎明，划破黑夜的旧，让分享终点，享受那为你演奏的旧，让心生无悔，一切付出都值得，回头走壁见证光荣的时刻。 穿越风浪，自由的绽放， 好的，活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流线出速度轮廓，只叫你伸出微末，瞄准就聚焦心中，解码你每个动作，拦截你讯息电流，刷刷刷刷你按我，这就是锁定启动。 我在成为下一代传说， 伸出速度轮廓，追踪你身